白毅看了看他，他的眼神很温和。在这个没有温度的环境下，安宗突然有一种想要冲他微笑的冲动。手上的盒子依然十分沉重，但是至少自己不是一个人，还有白毅在，至少他还在自己身边。安宗艰难地歪了歪嘴，想笑着点点头，可他知道自己现在笑得比哭还难看。白毅没收回手，依然一只手扶着他，只靠另外一只手臂抱着他的盒子。安宗知道他想支撑住自己，本想推开白毅，可是他的手已经完全僵硬了，冰冷的就连手指也是僵直的。费力地挪了挪手臂，发现自己没有那种血液循环的感觉了，身体里仿佛没有血液流动，手臂不听使唤。安宗舔舔嘴唇，只能保持这个姿势继续向前。盒子越来越重，他们就这样互相扶持着走着，每一步都如此艰难，但是不能回头，只有继续走。耳边的铃铛声仿佛是为了不让他们的意识散离，声音更加清脆而响亮，回荡在这古道之上。渐渐的，他们看见几点绿色的光亮。白毅在安宗耳边轻轻地说， 快到了，撑下去。 他点点头，本来应该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因为没有心跳也没有呼吸，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死人。光点越来越近了，安宗发现那其实是灯笼的烛光，然而却是绿色的。他们连成两串从一个牌坊上挂下来，周围没有风，那两串灯笼却兀自晃悠着。牌坊用红漆刷过，红得发黑，上面雕刻着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竟是些青面獠牙的鬼怪。而牌坊的正上方不偏不倚地挂着一张写着幽冥鬼市这四个朱红大字的黑匾。前方视线依然很差，四周晕绕着青白色的雾气，能感觉到里面都是人，路也不是泥地的，而是青石板铺成的。周围的建筑看不清楚，只隐约辨得出灰白的墙壁，但是柱子和窗户全部都是红黑色的，像是明清时期徽派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安宗知道他们已经到了所谓的鬼市。穿过牌坊的一瞬间，雾气突然淡了，只剩下极淡的青灰色丝缕带着水汽在周围弥漫。耳畔充斥着喧闹的声音，有吆喝有说话，但却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只觉得声调平淡，连一丝起伏也没有。那种感觉很奇怪，四周的寂静虽然在瞬间一扫而空，可依然觉得安静的压抑。周围熙熙攘攘，就如同真正的集市，只是人们都穿着寿衣，拖着长长的兜帽斗篷，戴着缎子做的寿帽。他们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表情，无论做什么都没有表情，没有喜怒哀乐。安宗看着他们，就像是在看一场怪诞的戏剧。白毅没有理会周围的人，他走在道路中间，左右找寻着那介寿婆。安宗跟着他，发现那些集市里卖的东西全部都是给死人用的，比如说他们卖寿衣、寿裤，就连枕头也都是给死人用的那种，两边凸起，当中凹下。而他们交换的货币就是活人叠出来的锡箔元宝和黄色纸钱，但是明显锡箔比较昂贵，而纸钱显得面值比较低了。这里俨然是丧葬一条街， 却比活人世界的丧葬街道更加鬼气森森，是名副其实的鬼魂集市。蜡烛已经烧得过半了，安宗有些紧张地紧了紧手里的骨灰盒子，因为抓得太紧，黑布头被蹭得皱起一截，安宗的照片正好露了出来。他看了看照片上的人，吓得腿都哆嗦了。 这哪里还是他的照片呀？照片里只有一个人脸的轮廓，除了黑色的五个窟窿可以知道那是五官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白乎乎的。 啊，我的照片怎么变成这样了？ 安宗看看白毅，他并没有表现出慌张，只是淡然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们现在是死人，只有气魄，而这盒子里才是我们的三魂，如果我们放下它，那么三魂马上就会被这片土地吸收掉，那么我们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再也回不去了。 安宗马上又把盒子搂紧几分。 这个盒子就是我的命啊，难怪白衣要再三强调一定要拿住盒子，否则就回不去了。这么说，我的三魂就是这照片里的样子。 想到这里，他顿时打了个冷颤，干巴巴地咽了咽唾沫，心想， 就算这个盒子犹如灌铅一样重，我也不能放手，就算死也不能放手，放手就真死了。 周围依然不时地掠过僵硬的身影，刚才没仔细看，现在才发现他们的脸白得吓人，就像是石膏做的一样。有些女人那大圆脸上只有脸的两侧和嘴唇是血红色，其他一切都白得要死，而且最奇怪的是他们的眼珠是往上翻的，所有走在街上的人都只露出了眼白，把眼珠子硬生生地翻了上去。安宗吓得不敢再看他们了，这些画着死人妆穿着兽衣的鬼魂直挺挺地从他身边走过，安宗的脊梁骨就像是背着一块冰似的寒，嘴唇不住地哆嗦。他重重地咬了咬嘴唇，以期能制止住这种有规律的颤动，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了。难道因为自己是死人，所以没感觉吗？那为什么依然可以感觉到骨灰盒的重量呢？不明白。安宗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的跟着白毅走在这条喧闹却恐怖的街道上，在一张张怪诞诡异的面孔中寻找那个老太婆的身影。也不知过了多久，远处隐约传来熟悉的木车轮滚动声。安宗激动地看着白毅，他点了点头，意思是找到他了。车轮的声音越来越响，一个蹒跚的人影出现在薄雾中，渐渐地向他们这里靠近了。安宗定神看了看老太婆，她依然是自己前几天遇见她时的打扮，就是少了那块白色寿字手绢。两人走过去，白毅从背包里把手绢掏出来递给老太婆。老太婆笑起来像个老猿猴一样，乐呵呵地说， 没想到你们找到这里来了，白少爷，许久不见了。 安宗诧异地看着白毅，原来他认识这个鬼婆子呀。白毅看了看他，不动声色地说， 婆婆把手绢留给这小子，无非就是想要我带他来这里吧。 安宗一听，脑袋像是被雷炸了一般。 什么？介寿婆要我来这个鬼市啊？